千差万别，疾病呢错综复杂，追根究底呀，无非不就是气脉、血脉和经脉出现了阻滞啊。不论是医体多病，还是这病久治不愈，还是疑难杂症的患者，咱们本着通三脉的原则进行治疗，那就能实现百病全消。比如说咱们的气脉是咱们身体里一切气的运行通道，那大伙儿都知道这气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咱们体内存在着心气、肝气、脾气、肺气、肾气、胃气等等，它们呢都各司其职，有序地运行着。它们运行畅通，所关联的脏腑它才不会出毛病。相反的，当咱们的气脉不通了，影响到气的运行了，那么各种各样的疾病它就会找上门来。所以咱们中医里就有那么多的跟这个气相关的症候，什么心气儿不足、肝气郁结、脾阳不生、肺气不宣、肾气不固、胃气上冲等等等等。而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心律不齐、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肠胃病、慢性肾炎、尿频、尿滴粒等等疾病，也都是这些症候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一切的治疗手段都应该秉承着通气脉来进行。咱们很多治法，比如大补元阳治法、气血双补治法，还有方剂，那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我要献给大伙儿的开三脉的这套方法，你看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吧？绝大多数人那只要不是太昂贵的药，那都能吃得起。那要是在以前，老百姓都生活得很艰难，果腹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成问题了，那就别说拿钱买药吃了。像咱们老祖宗见过太多的这样的患者，所以这心里就不落忍呢，思来想去的研究了一套开三脉的方法。即使不吃药不行针，只要您坚持去做，那就能疏通三脉，让一切病症化险为夷。那今天呢给大伙儿讲讲开气脉这个功法。这个功法的目的就是打开咱们的气脉，让咱们全身气机畅达，让气机不瘀不滞，气滞的这个滞，不虚不腻，这就是气机畅达。我跟大伙儿讲了，气脉开了，气机畅达了，那你全身都是舒舒服服的。医案第二卷当中曾经记载了一个开气脉的医案，说的是老祖宗每年农闲时节呀，他都会邀请百姓前来，带着大家伙呢练习开三脉的功法，并且呢就告诉大家此功法是贵在坚持。后来呢有一天有一位老人他来请老祖宗出诊，去的路上呢他就告诉是要给自己的儿子看病。那当时老祖宗心里就想，哎，嘿，还真新鲜啊，一般呢都是为人子女的来为家中的老人求诊，这还第一次看到长辈来为子女找大夫的。那去的路上呢他就问老人，您多大年纪了？老人就说了，我70有余了。当时大吃一惊。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老人你从外表看上去精神矍铄， 他带着老祖宗往家里去的时候，那走路是健步如飞呀，交谈头脑清明啊，非常清醒，就是一点都不乱，这个思路言语流利，丝毫是不显老态。 哦， 当年那个时候人要活到70多呀，那真的就算长寿了。后来到了地儿，见到了患者，又吓了一跳。 嗯， 因为这个患者明明是才年过40，正当壮年，却是病殃殃的躺在床上，脸色呢发白，气喘不止，自己就说呀，浑身无力，腰膝酸软，不敢动弹，一动弹就出大汗，人呢快要虚脱了。那老祖宗一边给他诊断，一边就觉得特别的疑惑。 嗯， 因为他怎么看眼前的这个患者都觉得有些眼熟，于是就问他，咱们是不是见过面？病人就说了，大夫，咱们见过的，去年农闲的时候我去跟着您学习通三脉的功法来着，这才想起来确有此人呢。但是这个此人舌苔舌淡白，脉细弱，典型的肾气亏虚，不像是练过开气脉功法的人。结果患者呢叹了口气说，哎，裴大夫啊，我没听您的话，就刚开始呢练了个新鲜，后来不是农忙了吗，农忙了以后从地里干完活回来就不爱练，倒头就睡了。倒是我爹，我回来教了他之后啊，他一直坚持着，这都练了快一年了。老祖宗他这才明白这对父子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 嗯， 那么后来给他开了药之后就跟他说，你除了吃药之外，你必须得把开三脉的功法给拾起来，每天呢就跟着你爹一起练，尤其对你来说是开气脉功法，一天不能落。他老爸也在一旁附和说，我就跟你说吧，得坚持吧，你甭看我练这一年，现在哪还有以前那么些个毛病啊。那么这个患者连连点头啊。几个月之后老祖宗出诊，地里有个人扛着锄头老远的就跟他打招呼，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之前接诊的这位患者。 嗯， 他兴冲冲的就说，大夫啊，我这几个月可没偷懒，一直在坚持练习，哎呦，我练习的过程当中啊，我经常放屁呀，打嗝啊，而且一开始练开气脉的时候我有口气，但是渐渐的也就口气没了，口不臭了，再后来呢身上的症状都没了，现在干一天活也不觉得累，整个人呢就如同是脱胎换骨一般。那说到这儿就给他切切脉，发现他的脉象沉稳有力，气脉已开，气行无阻，肾气充足，你看看这个呢就是开气脉的作用。 嗯， 我跟大伙儿讲啊，大伙儿呢在做开气脉这个功法的时候，你呢甭看它简单，这里的每一个动作无不蕴含着中医的大智慧，所以千万不能丢掉。就比如咱们开三脉当中的开气脉的预备动作里，它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要舌底上颚。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用舌尖抵住天花板就成了？ 是呀。 哎，不对。哎，不对，我跟你说啊，舌尖要抵住下齿龈，舌头中部拱起，轻轻抵住上颚。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哎，所以我要解释清楚呢。 所以你也要问呢，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动作，我们光这个舌头，我们感觉像个什么呢？ 像个桥一样。 对呀， 是 啊，你舌头尖抵住下齿龈，舌头中部拱起来，轻轻地碰到上颚。为什么这么做？像个搭桥，这个就叫桥，中医当中管它叫搭鹊桥。 嗯， 啊，搭的是什么桥呢？不是说牛郎织女相会的这个鹊桥，搭的是任督二脉的桥。大伙儿熟不熟悉任督二脉呀？ 嗯， 古人讲任督二脉通，百脉通。实际上任督二脉是人体最大的七脉，但是呢，这个任督二脉它是不连在一起的。 嗯， 就像一根管子，它不接在一起，那不接在一起，那你怎么个通气呀？但是舌抵上颚啊，也就是搭鹊桥，能够将任督二脉给它连接在一起。所以你看着这么一个动作，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 嗯， 这个就叫大道至简。只要大家伙儿每天坚持练习10分钟，你就能轻松去病强身，你就能长寿。那当然为了节省时间啊，保证咱们每个人都学会，具体的操作方法你打电话去，医务人员就会一对一的耐心的教给你。就像刚才那个医案里的情况，气脉不通引起了肾气亏虚，肾气不固啊。咱们现在很多老同志老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你看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你登山，那咱们跑的是呼呼的，是不是？这会儿呢爬一层楼梯，两条腿就开始颤悠了。以前咱们抬个重的东西，哈就举起来了，是不是？现在咱这个老腰翻个身都费劲儿，更别说让你抬点啥东西了。还有呢，不光是这些啊，什么自汗、气短、遗精、遗尿、尿频、尿不净。我告诉大伙儿，很多老年人都不好意思说，孙子、重孙穿的那个尿不湿，自个儿早早的就穿上了。有的人才多大年纪，60多岁，尿不湿穿上了啊，甭说70、80、90，大热天穿个尿不湿什么感觉？是不是心里很自卑呀？其实我说的啊，这些情况啊，有些人这耳朵也不行了，听力下降啊，这些就是典型的由于人的气脉不通造成的肾气虚衰。肾气不固，那气脉不通了，就导致气机不畅。咱们的气还没走到肾这个位置呢，就全被堵在外头，进不来了，那肾气自然就亏虚了。你的肾气一亏虚，谁来维持肾的正常的运转呢？咱们说，肾主什么来着？老年人都知道，主骨啊。除了主骨呢，它还主水，还藏精，还主纳气，又开窍于耳，所以您的耳鸣、耳聋、耳朵背都跟肾有关。 嗯， 啊，那它失去了维持运转的这个气了，那接下来咱们的骨骼啊，还有咱的小便， 嗯， 啊，还有咱的精液啊，包括汗呐什么的啊，耳朵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愁死了。面对面的说话听不见，那这些地方必然它就会出现问题。我想起03年的时候，那会儿我接诊过一位患者叫王艳秋啊，67岁。当时我正跟外边的一个学生说事儿，我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当时就往长椅子上一坐，旁边候诊的几个患者这表情呢就非常的微妙。 嗯， 皱了皱眉，往旁边呢又挪了挪，那他呢也注意到这个细节了，然后就起身了，往没人的墙角那儿站着去了。 哦， 我立马嘱咐学生， 给这个患者找个椅子坐。后来轮到他了，他一进诊室就专程的把凳子往后拽了拽，离我远远的。我就说了，老姐姐，您这是干什么了啊？你离我这么远，我怎么给您瞧病啊？他非常尴尬的就笑了笑说，徐大夫，不瞒您说，我这身上有味儿，别熏着您了。我说我是医生，我不计较这些，您呢挪过来点，坐近点吧。那他这才扭扭捏捏的把凳子往前挪了挪。那么他往前挪的过程当中，我也闻到了他身上呢确实有股子尿骚味儿。我就问，老姐姐，您是小便出了问题了？他跟我说啊，他打十几年前起啊就小便比较急，而且呢有点来不及啊，想着就得上厕所。那这些年呢，他说所有买的裤子就不带系裤带的，不带带什么拉链的，全都是松紧带的。干嘛呢？怕来不及脱。 嗯 啊，短裤、内裤、罩裤全部都是松紧带的，一脱三条裤子往下一脱方便。他说我严重的时候，我不光是来不及上厕所，而且呢小便的时候尿道疼，淋漓不尽，有的时候裤子还没滴漏起来呢，滴滴答答又尿出来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时候要是得个什么伤风感冒，你不得咳嗽打喷嚏吗？得下边就尿了，然后上医院看病啊，总是这么尿也不是个事儿啊，查不出毛病来。那一直在吃抗生素还有一些啊利尿的药， 嗯， 也服用过什么除湿热的一些中药，但是这病呢时好时坏。他就说，我也想过，这钱也没少花了，干脆就别治了，但这病有着呀，是真讨人嫌。你说公交车上人多吧，我往那儿一坐，我周围就没人了，天气一热我这气味就更重，我自个儿都不好意思往人多的地方去。 嗯， 现在这身上有味儿吧，连小孙女都离我远远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您心里呢千万别有负担，这老年人大小便有问题很正常啊，你看这小孩小的时候对不对，不是也用着啊尿不湿吗，尿片子吗，对不对，老小老小，咱老了就跟小孩一样，谁都有老的时候啊，老年人大小便出问题很正常。当时他回了一句话啊，回了我特别让我震惊啊。 嗯， 他就跟我讲，这人这一辈子小的时候不尿炕啊，老了呢别尿裤子，就算是有出息。当时我一听我就意识到这大小便的问题呀，给咱们老年朋友的生活带来的麻烦呢，真是太大了。除了身体上的麻烦之外，还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失去了尊严。 嗯， 我相信我这话，咱们听众朋友很多人都认可。这病就不带说，有的时候打电话来跟我说这个病，我偶尔一句话。大小便怎么样啊？告诉我，不好意思啊，我穿上尿不湿了。你说说，老了老了，是不是没尊严了？所以当时我就问这个老姐姐，您除了尿频、尿滴沥，您还有别的症状吗？她说我这腰酸疼，直不起来，吃不下饭，大便还稀。我用脉诊法给她切脉呢，发现她的脉沉细。再看看他的舌相，舌淡，苔呢白厚，那么四诊合参，这个老姐姐正属是肾气不固，脾虚湿运，因为年事已高啊，气脉阻滞，又因为气虚无力冲破阻塞，到达不了肾府，因而呢肾气不足，肾呢又主水，他不能固摄水液，所以呢他尿频尿急，肾虚水泛，反乳脾土了。 以致呢脾也虚了。那么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所以呢它舌淡，苔白厚，脉沉细。确诊以后，我在经方补肾健脾方上进行加减，给他开了炒白术20克，乌药9克，益智仁15克，山药15克，薏苡仁30克，茯苓10克，续断10克，杜仲10克，川牛膝15克，桑寄生15克，覆盆子15克，金樱子10克，枸杞15克，菟丝子10克，红黄芪10克，以山药、乌药还有益智仁给它补肾固尿，然后呢加了黄芪、炒白术、薏仁还有茯苓，给它补气健脾化湿。另外呢用了续断、杜仲、牛膝、桑寄生还有覆盆子、金樱子、枸杞、菟丝子呢给它补肾。那么通过这个方子，主要呢就是为了给这个患者培补他的肾气，让充足的肾气能够冲破阻滞到达肾腑，维持肾功能的运转。同时呢我们还要主动的去开气脉里的淤堵，否则呢这个患者的肾气永远在破瘀，永远在消耗。所以接下来我就把开气脉的功法就教给他了。我跟他说，你每天坚持10分钟，这个里有一项是要求我们用力的收腹提肛，这个动作不仅有助于我们约束尿道，缓解尿失禁，还能升提人的阳气，还能通经活络，温煦五脏而益寿延年。那么这位老姐姐到底怎么样呢？服药以后，小便的次数减少，尿道的涩疼这个感觉消失了，腰酸缓解了，食欲呢大增。停药之后，我们医务人员追访啊，他也在继续坚持每天练习开气脉的功法。如今时隔15年呢，他都已经80几岁了，还健健康康的，这个气虚气机不畅的症状他一个没有。这气脉通了，那自然这些问题它就不存在了呀。所以呢在百年堂庆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我呢就把我们开三脉治病的养生功法教授给大家，就是想让大伙儿呢不花一分钱您就能受益于中医，你每天10分钟你就能轻松去百病，实现咱们说的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那我知道很多朋友心动啊，想要学习啊，那你就给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准备好纸笔，让他们教您，教到您会为止。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先请您的稍作休息。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是来自南京的王曼丽，我今年65岁，我呢是今天来献才艺的。 那阿姨请开始您的才艺展示。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炕顶溜溜的晨哟，月亮弯弯，长顶溜溜的长哟， 你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哟。我在这里感谢徐主任带领我们走进百岁大门，享受幸福的晚年。 谢谢阿姨的才艺展示，也感谢您的祝福，祝您健康长寿。那您呢，也将获得开眼散一盒。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您好， 尊敬的徐主任，您好。 哎，您好，您好。 你也是忒辛苦了啊。 不辛苦，不辛苦。 我徐主任，我跟你说，也不是诉苦，你呀，你不是你不懒，也不讲座。 这也不是这么个说法，因为中医啊。 你 说 这是做手术，我要早结识你，我免掉四次手术。 免了四次手术啊。 那可不， 这怎么回事呢？ 我这一个当年肝囊肿啊， 啊啊， 都做了三次手术，顶现在还是长。第一次吧，是15.多，15×11×14。 哎呦，这个大了， 这个大的吧，完那院长说，这手术做完了，都不长了，不长了，咱们就亲自做吧，他也是国家正规大医院，结果我8个月我又上那儿复查去了，结果又长了。又长7点多。我这儿没法儿又上市里，我们是那个古冶区那个唐山那儿的。又上市里找一个医院，又做的。做的1个月复查去，到那儿还是有。还是有，完了这会儿回来了，那些家人没干活，说的在这个动脉血管上埋特别近，没敢做。 这个手术不太好做了，有点危险了劲儿。 对，这会儿后来又过了，人家那回是使那个，那就是污水的酒精啊，人家是给泡了2个小时了。又过了10几年，你说这回这囊肿啊，我也不敢上医院去了，我不舒服，我那个后半夜失眠劲儿太大，睡不着觉，还隐痛感特别厉害。那我咋办呢？我都那么挺的，挺了有半年之久，我觉着我老闺女说的治还中，就让我物业拖着去医院做了个CT。上面说，哎呀，可了不得了，我大姨这个大囊肿也忒大的。这会儿第二天我们就上市医院那个做去了。一做，媳妇儿，你说这个囊肿多大呢？抽了这个矿泉水的瓶子，6瓶子水去了。 那你肚子都大了。 大呀。我饭都吃不进去了。 是啊。 都是说他压迫的那个胆囊都不中了。这会儿呢，他们还做的呢，是哪个？是这个癌细胞高出正常人2-3倍。我回去害怕的，我说别害怕，先做手术，做完了再说。做完了以后嘛，我说那个，我也不检查去，我也害怕的，我都不敢上医院去。在这个时间呢，我这个左胳膊，你的脊椎穴这儿一直到中指，我那个胳膊又胀又麻又疼啊。那我也不敢上医院，这儿的中医也治不了病啊。咱们也找不着好中医啊。要跟您这中医，我上哪儿找去？我打点个要知道，我都没听说过这。我说徐主任，那真是高超的医术，使我们敬佩。您的善良、真诚、慈母般的心怀，那真是太好了，是我们这个尤其是老年人的大救星啊！ 您甭夸我就想知道，您一个劲儿的夸我们看病没看病啊？ 哎，那个，这会儿我都跟您说 啊， 我都报名吃糖药啊， 吃这个 糖药调节的也挺好，调节挺好，但是我的后背还特别热呀， 后背热， 那个我都吃上大补膏了，那后背还特别热呢，这会儿那个赵主任说的，那后背热，那咱们先解决这个问题，我说你再给我个糖药， 我跟雷达不一块儿吃。 嗯， 完了这会儿，就是这个使劲的，这个后背还真不热了。 要下去自己觉得舒坦多了，是不是？ 不但舒坦多了，我都跟正常一样了。那 啊，这个也没想到是吧？中医处处是方法。 那没想到吧？ 咱说 是特别好 啊。 现在也主要的问题在这，我惦着让这个虚人看看有啥好法，这个使这张肝囊肿的长得慢了，或者是不长了，这个法。 啊，想问我这个问题。 对的。 好。啊，明白您这个意思啊。您这个肝囊肿啊，左一回右一回的，您上医院去做手术，您自个儿去做手术，您都怕了，是不是？哎， 真害怕了，不敢上医院了，我都 是啊，因为它总长啊。您这个病呢，按照现在这个药啊吃着，我给你再开一个啊食疗的方法啊，鱼腥草30克，茵陈5克， 啊、 把它煮水，煮水呢、 啊、 药渣子不要，就要这个汁儿、 哎， 这个汁儿呢、 啊、 里边搁一个水葡蛋，搁一个什么蛋呢？鸭蛋，不要鸡蛋，你吃这个蛋，喝这个汤。每天吃一次就可以、 啊、 我再给你开一个方子、 哎、 针对你的很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肝囊肿、 哎、那种 柴胡10克，生甘草6克，龙胆草6克，黄芩9克，山栀子6克，泽泻12克，木通9克，车前子9克，当归8克，生地黄20克，木香10克，枳壳5克，砂仁5克，砂仁后下，酸枣仁20克，段瓦楞子15克，川贝粉10克，川贝不煎在里头，就是另外吃的时候冲一冲，因为你跟我讲话老是嗓子里有这个痰啊，方子我就不解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儿，您呢这个情况啊，我最近两天呢正在办一件比较大的事儿，一件大喜事儿，堂庆要到了。我呢、 啊、 这辈子呢除了继承这些方子之外，把这些方子呢、 啊、我听说有个功是吧， 哎对，传承下来之外、 啊、我听说有个功，我都快告诉我能练这个不能不能练的。 能练这个给你通3脉你每天坐上10分钟啊，这会儿呢反正啊咱们全国打电话问就能把这个给学了、 啊、 好了， 还是没有这里 咱也不多说了， 哎不多说了， 哎 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 哎、 再见， 实在感谢啊， 哎 好的， 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我是北京的。 啊北京的朋友。 很高兴 啊、 从北京台呢听到您这么系统的讲解。 啊 您的北京话真好。 我老北京了我。 我们不仅爱听这个、就您讲学的这些内容、而且连那个就是一头一尾和中间穿插的这些唱段都非常喜欢。 是吗？ 因为就 谢谢， 我们就觉得把我们更好的融入到这个中医药科学和它的这个中医药传统文化之中。今天呢我们就想利用这个机会的话想求教您的问题啊、简单的说一下。 好， 说一下我的老伴儿。他今年78岁了，那么主要的疾病呢一个就是肝燥综合征，这个有30余年了。 哦， 从眼睛鼻子口一直到连着耳朵都难受，哎 还有皮肤、 就 是吧，肝燥综合症。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系统性的慌。这个都是在就是那个北大医院诊断的啊。已经有10余年了。主要现在就是在那个后背，就是特别是靠近那个肾区的这个就是那个脊柱的两侧，就是有那些总是痒的不行。这当然这两个都是属于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了。然后第三个呢就他有了差不多快10年的这个亚临床甲状腺机能减退。 加减 就是有这个。 所以就是哎呀性情特别的慢，就是有的时候哈就又有点像抑郁啊，有点就像那个好像有点痴呆多少有那么点样子似的啊。 嗯嗯。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他去年的四月份的话呢，就是由于供给失调啊，自行摔倒差不多前后有个四五次，就引起了肺部感染，然后不就是住进那个重症病房，期间就是这个住院期间就查的就是他的脑萎缩，还有就是陈旧性的多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哎，所以主要的就是那个基础病就是这么几项。那么他现在的这个就是现状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第一个话呢，就是他的白细胞啊，就是一直是偏低的，在低线之下。另外血红蛋白也是。他呢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干的不行。因为他曾经就是由于眼干呢、就是引起了角膜溃疡，差一点都要穿孔。第二个话呢，就是由于这个包括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以及这个甲减呢，就是他就是记忆力啊，还有计算能力就明显的下降。就是情绪啊经常有些波动，动作慢得很慢。同样的，他经常可以就搞到12点以后，才躺下睡觉，就慢得不行。第三呢，就是就是他就是又怕冷啊，手指不灵活呀、然后有的时候还大便闭结。那个舌苔呢，他没有苔，是光舌， 舌 是红。那么三月初就是后来您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 大 补 元阳 治 法 吃了 是吧， 真是第一就感觉到精气神啊比以前有好转。就他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有劲儿。 另外就是因为他的肺啊一直不好，包括肺间质都有一些疾病这些。那么呢就是痰就特别多，而且经常是发黄发黏的。那么吃了这个补膏之后啊，痰就少多了， 少多了， 而且就不那么黄黏了， 有 些透明了，有 些透明， 所以这个也让他挺高兴的。那么我们就很希望，就是说，看您怎么帮他能够再调理一下呀、就是能够就是让他再有这些基础病的同时，因为他现在是由于基础病呢，他吃着每天一片的激素。就是基本上是算比较低的剂量了。那么另外由于他就是他不是有这个吃的激素呢就要耗这个钠，同时呢就是他又干燥吧又喝好多水，所以经常就钠就偏低。就是反复的低钠血症，就是所以那个摔倒也跟这些有关系。所以现在每天给他补那个盐的胶囊。这些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吃着。我们就希望呢，就是说他在维持这些基础病的同时呢，能够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就是特别是比方说这个干燥啊，能够好一点，让他这个感觉呀、特别是眼睛啊这些口干呐、的这些感觉都能好一点。另外就是这个慢呐、迟钝呐、包括记忆力啊这些计算能力啊都能恢复一些。能够对这个痴呆和抑郁症啊有所就是遏制吧，就希望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老伴的情况。 现在你们用着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后呢，它会整体的对人的各个脏腑经络气血进行整体的调啊，这个整体调了以后呢，他这个身上就会觉得比之前来说会舒服很多。那我们说再配合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在中医里呢，我们除了这个丸丹膏散呐、汤药啊治疗之外，我们还有穴位也可以补水，有这么几个穴位，我告诉你，一个叫太溪穴。 太溪 这个穴位你给他就是进行按摩，每天两次，每次呢差不多也就是七八分钟啊，五六分钟啊，它是有滋补肾阴的，阴虚火旺嘛，它容易干嘛，太溪穴。第二个呢就是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它涉及到肝脾肾三经交汇，补肝经、肾经， 啊，脾经。最后一个穴位呢就是照海穴。如果这个穴位出了问题，人的肾水就减少，肾阴亏虚，虚火上升，所以呢这个穴位是滋补肾阴的。就这三个， 我记住了， 记住 太溪穴、三阴交和照海穴。 对，这三个穴位每天两次的给它按摩按摩，这个呢就对干燥综合症它有很好的补水的防水漏了的作用。 好的，太谢谢您了。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多谢，多谢，再见。 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徐主任，你说，我跟你说，我今年是52岁。 啊。 嗯，就是吧，胃呀不舒服。 啊。 就是胃有胃疼，到一二年的时候， 啊、 就去做了就是胃镜检查。 啊。 当时诊断是浅表性胃溃疡。 啊，浅表性的，嗯嗯。嗯， 是，但是吧，也不是很严重。当时医院，大夫也给开了药了，就那个就是吃完就见好，后来吧，那个胃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药我也不吃了，不能老吃啊，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吧，你说也是那个吃饭啥的也是 不注意了， 哎呀，也那个就是伙食也跟上来了，吃的多一点吧，就胃啊又不舒服了，就感觉到还就是还跟以前一样了，就是感觉到这一疼起来吧，就胃酸、肚子胀，就感觉吃东西吧，就好像就不往下走似的，不消化似的， 肚子胀了，不想吃了， 对，总感觉肚子里就像气球似的胀得鼓鼓的。 那你胃疼不疼呢？ 胃吧不是总疼，就有时候胃疼，疼的时间也不固定 啊，不固定， 这我看胃疼了，我又照照单抓药吃了，吃了那个原来大夫开的药，但是吃上吧也没管用，他打电话就想问问那个徐主任，你看我这种情况得吃点什么药能好啊？ 首先呢，您得知道您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咱们从中医上来讲，您这个胃啊，就是胃气不足，胃湿和降所导致的，胃气下降啊，它胃气不往下降，都堆在那儿，你不是就感觉总是胀得乎的那个感觉吗？对不对？ 对，是。 哎，那在我这儿呢，就是告诉你，您这个胃为什么胀啊？它的气脉不通了。其实呢，身体当中它是有气的，有气，只要它通，它不胀，你就感觉不到。但是它胀了，那就说明堵了，堵了排不出去了，你的气排不出去了，你说这个能不胀吗？对不对？那肯定就得胀，一胀了，你还能有胃口吃东西吗？那当然也就吃不下。所以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呢？人身体里头的这个气它是需要循环的，你气脉不通了，你循环出了问题了，那你的脏腑不得被这些气憋坏呀？ 对， 是不是？好， 是 那咱们说治病呢，它不是气出不去吗？那咱们治病就是要开气脉，开气脉就是要让这个气顺流。那你这个情况呢，年纪也轻，小问题啊，咱不用吃药，你就用我讲的开三脉的方法，对这个我是特别有信心。简单的一句话，那就说明什么呢？每天10分钟，去病特轻松。 也那徐主任，那你给我这个赶紧告诉告诉我怎么做，我这个还这个挺这挺好的，这个我这要想赶紧好起来呢。 啊，你年纪轻啊，你要把这开三脉你都掌握了啊，开气脉、血脉、经脉啊。你要是都掌握了，不光是您的病好了，而且呢你很健康，也能长寿。不过呢咱们这个开三脉里边有很多的动作呢，它都是很经典的。像你现在开气脉有一个叫舌底上颚， 帮助 舌底上颚， 对，舌底上颚帮助您的气脉循环，你气脉通了，你身上的这个胀啊它就没了，那不胀了，气顺溜了，你就能吃了，你不要小看这个舌底上颚，舌底上颚就叫搭鹊桥，这就形成了沟通任督二脉，让你的气脉通畅。我不在节目当中教你，给后面的朋友呢留点时间，你呀直接打电话去问，但是有几点我要跟你强调一下，你记好了。第一，你要按我说的去做啊。时辰呢是7到9点 啊， 早上7到9点，这个时候是人的胃经当令。啊，你抽个10分钟的时间来做一做，你这个时候做的效果最好。第二，开气脉的方法，像您现在这个问题呢，一天要做3次。 哦。 啊，那么还有其他2脉，血脉、经脉，你都把它学了。那2个你做1次就成。 那好 啊，就这个针对你的这个胀啊、胃呀、这个气脉要做3次啊。我告诉你，按我说的去做啊。别偷懒，会有好的效果啊。 呀，那徐主任 啊， 那有那个我得好好的跟你学习，那我能不花钱那个就能好病，而且还能延年益寿，这方法那个我可得好好学学。 你正常的情况下你做了，今儿做。明天你可能就要排废气了。那个废气一排啊，我们说放屁了，肚子立马就不胀通了。 哎， 好不好？ 那好好好，那可谢谢您徐主任。 不用谢，准备纸笔打电话，好好的去把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学下来啊。 好好好，谢谢徐主任。 好嘞好嘞，好，再见。 再见。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见。那具体的功法的操作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学开三脉的功法呢，也可以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徐主任，我这几天一直在找您。 啊，找我，什么事儿？ 哎，徐主任，我这有个棘手的事儿。 啊，您说。 徐主任，我这个糖尿病都有24年了。 哦。 哎，我这并发症呀，该有的都有了。现在呀，就是瞅我这俩眼睛。这俩眼呀，多次出血了。哎，之前也打过激光，效果也不好。哎，最主要我这右眼啊，就打闪。那个一会打闪，去医院检查说是视网膜脱落了。 打闪， 哎， 视网膜开始脱落了。 哎，大夫说是要是不做手术的话，你这眼睛就会失明，就会瞎掉了。 没错，大夫说的很对，很对啊。 说即便是手术了，也保证不了什么太好的效果。徐主任，我的现在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让徐主任给我出这主意。看看我的该怎么办哈。 好的好的，我首先跟您讲啊，这个眼睛啊在固定的地方一直那么一亮一亮的那个打闪，如果有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或者是高度近视眼这类朋友，在固定的那个地方一闪一闪的打闪，就说明网脱要开始了。一旦碰到一个便秘，你使点劲儿就网脱了。 对， 一旦网脱就是失明，而且你是20几年的糖尿病，你这个手术呢得马上要做。这个咱们说了，这眼睛啊不能做试验，做得不好咱再做一次，对不对？咱一次性的找一个专家啊，你赶紧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等它脱掉了，万一脱落，就是当天晚上都得上医院，不能说哎，我等到明天后天再去吧。好家伙，你等个几个小时，10几个20几个小时，你再做已经没用了。 对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你方便的话呢，打一下电话啊，学一套开三脉的方法，对你这个病啊，多样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哦， 好了，我不多说了。 哎， 啊，就跟你聊到这儿，好吗？